呢次讲嘅故事叫做《半夜嘅喊声》。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灵异故事，而呢种故事最容易发生嘅地方就系宿舍啦。喺我表哥嚟董京学校之前，就听啲学长讲过，佢哋依家所住宿舍之前系女生宿舍嚟噶。后尾听讲有一个女生因为失恋谂唔开，半夜就喺宿舍里面自杀咗啦。最后来就听讲半夜到宿舍都唔系几大片嘅，于是成栋嘅女生强烈要求搬走。见到咁，学校都冇办法啦，只能够妥协。后尾就将女生宿舍换成咗男生宿舍啦。虽然讲我表哥唔信啲嘢，但佢心里面都系有啲惊噶。嗰一日晚上，表哥本来都瞓得好冧噶，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半夜就起咗身啦。佢打开手机睇咗一睇，已经系凌晨一点钟啦。呢阵时嘅宿舍一片嘅漆黑，时不时就传来室友打鼻鼾嘅声音。透过窗可以见到走廊上边泛黄而掺杂住少少白色嘅灯光。表哥由于点都瞓唔着啦，就眼紧紧咁夹住支灯啦。突然之间，佢见到门上边一个黑影一闪而过。表哥见到咁就打咗个冷震啦。佢好似突然之间谂起啲咩咁，一下子就将张被冚过个头啦。就喺佢啱啱匿喺张被嘅时候，耳边就传来一种女人嘅哭喊声啦。呢种声离佢好近好近，仿佛嗰个人就喺我表哥旁边一样。匿入咗被里边嘅表哥依家就非常之惊啦。佢努力咁用双手揞住耳仔，唔俾嗰啲声穿入自己耳仔当中，但系似乎一啲作用都冇。表哥突然之间谂起宿舍灯嘅开关就喺自己嘅床头前边，于是佢唔管三七二十一，就打开咗宿舍之灯啦。讲嚟都有啲奇怪，就喺表哥打开灯嘅一刹那，嗰个女人嘅喊声一下子就消失咗啦。就好似从来都冇出现过咁。到咗第二日，表哥有啲慌慌张张咁就同室友讲起件事啦。啲室友都以为佢喺度发紧梦，将啲梦当成真啫。但係行喺返校嘅路上边，一个起得比较早嘅室友走到暗暗沉沉咁讲到，边个琴晚开咗灯又唔熄灯啊？